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郑磊。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15号星期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牌尾号是不限行的。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三元桥大修预阻，断路措施目前还在延续。 今天下午弱冷空气开始进京改善空气。 伊斯兰国宣称对巴黎恐怖袭击负责，奥朗德称是战争行为。 新版100元人民币发行4天，部分流通环节遇阻。 大约在8:15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法国卢浮宫关闭开始时间等通知，埃菲尔铁塔无限期关闭。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屏风上可能会有最早孔子像。 今天大约8:30，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的三个故事有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生奇遇记。三位主人公都有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比如说碰巧拉上杀人犯的出租车司机，还有专门和外国俘虏打交道的抗美援朝老兵，以及通过侦听工作来救助飞行员的另外一位老兵。精彩故事稍后播出。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目前三环上哪一个桥区因为大修延长了断路的时间，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郑磊早上8点为您介绍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中度霾转阴，早晨有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2到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45到165，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头条资讯，先来关注一下三元桥断路措施今天还在延续。昨天晚上三元桥因为大修采取断路措施，原计划在今天早上5点恢复通行，但是由于拆解工作耗时较长，断路措施呢还会继续顺延，可通车时间会另行通知。 交通部门在全市的重点道路设置了500块提示标志，大家可以留心路边的提示。 昨天呢，东三环路段拥堵比较严重，昨天受交通管制的影响，从长虹桥附近三环主路就开始缩减车道，直到三元东桥附近主路呢，只能保障公交车的行驶，社会车辆必须绕行。 从昨天上午的10点开始，双井到太阳宫路段属于严重拥堵状态。由于三元桥施工的时间延长，何时通车还不能确定，建议车主尽量绕开东三环行驶。 施工期间呢，想去机场的朋友可以走机场2高速，或者是从4环、5环间接上机场高速。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北京遭遇到空气重度污染，全市停止土石方、建筑拆除等施工作业。市民如果遇到环境违法行为，可以拨打电话12369举报。 预计今天下午到入夜前后呢，弱冷空气将会逐步改善京城的空气质量。今天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北部地区为轻度污染。 明天和后天，全市的空气质量都能达到二级良好的水平，后天还有可能出现小雪。 再来关注一下巴黎恐怖袭击的最新进展。据央视今天早上7点多的报道，系列袭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29人死亡，352人受伤，其中99人伤势严重。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了解到，有一位很可能是中国公民的年轻人受了轻伤，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使馆已经派人去探视，正在核实他的身份和国籍。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向法国总统奥朗德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同法国及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 那巴黎的恐怖袭击究竟是谁干的呢？14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一份正式声明，宣称对13号晚间在巴黎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并称向巴黎多地派遣8名武装人员实施袭击。 奥朗德在电视讲话中指责13号的系列袭击事件是战争行径，是由恐怖武装伊斯兰国犯下的战争行径。 来看看巴黎本地媒体如何报道这次恐怖袭击呢？法国《费加罗报》头版标题是巴黎市中心的战争，法国巴黎人头版标题是这一次是战争。 而英国《泰晤士报》和《太阳报》头版标题都是巴黎大屠杀。 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恐怖势力已经影响全球，首先是以先进的技术招募激进分子，成为全球恐怖大本营，其次是扩大了难民问题，难民如潮水般的涌入了邻近国家乃至遥远的西欧和北欧。 新京报评论指出，这次巴黎恐怖袭击客观上也是对 G20 等全球治理机制的挑战。当地时间11月15号、16号，北京时间今天和明天 G20 峰会将会在土耳其召开。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土耳其出席 G20 峰会。 有评论指出，反恐可能成为这次 G20 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今天多家媒体评论都提到，巴黎恐怖袭击是反人类的恶行，也挑战了人类的底线，不仅是法国人民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的厄运。 在这次巴黎恐怖袭击当中，巴黎市民发起了一项名为开门的自救运动。 巴黎时间13号深夜，突然发生了多起枪击和爆炸，使得是人心惶惶。在社交网络上，有一位法国记者在推特上发出了打开家门的呼吁，号召巴黎市民在推特上提供自己的家庭住址，为无家可归的人、游客等提供临时的庇护。 截至当地时间上午10点钟，打开家门话题在推特上已经获得了几十万次的转发。 除了一些市民主动打开家门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避难场所之外呢，也有一些机构打开大门为民众提供避难，甚至有家住荷兰、德国的网友也参与到了打开家门行动之中。 昨天呢，法国还发生了一起悲剧，一辆法国高速列车在接近法德边境的一个路段突然出轨，这辆列车是实验列车，目前已知至少5死7伤。报道指出，目前还不清楚出轨事件是否和巴黎恐怖袭击有关系。 好，再把目光转回北京。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进入供暖季。经过前期的管网升温，正式供暖开始之后呢，居民家的室温应该达到标准18摄氏度。供暖首日，各供暖单位呢也将派工作人员入户测温，保证供热的质量。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居民如果发现自家暖气不热，可以先尝试给暖气放气，防止因为窝气导致了循环不畅。今年新装修或者是新入户的用户啊，要记得打开暖气阀门。 如果暖气还不热，可以拨打供热单位在小区或者是楼门口张贴的通知上的电话。热力集团用户呢，也可以拨打热力客服中心的电话96069报修。 另外呢，用户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和微博北京热力集团也可以报修，解决效率和打电话是一样的。 再来关注新版100元人民币发行已经4天了，但是在一些环节却遭遇到了流通不畅。有市民发现部分地铁站的自动售票机、超市、便利店还无法使用新钞。 对此呢，地铁方称目前地铁站内设备正在升级，如果充值和售票的机器无法识别，乘客可以到服务台人工充值。 在地铁上地站售票窗口工作人员表示呢，地铁站所使用的验钞机是2005年的，还不能识别新钞的真伪，不过也正在升级。 有记者先后走访多家银行，发现银行内具有存取款功能的 ATM 机呢，都可以存入新版的百元钞票。 那在商店使用的情况怎么样呢？记者走访了朝阳大悦城及附近的多家商店，几家商铺内使用的验钞机可以识别新版的人民币，个别商家使用的验钞机却将其误认为假币。 有验钞机厂商表示啊，2013年以前的产品是无法进行升级的，2013年后的产品公司官网上有新的软件，用户只要连接数据线可以根据提示在线升级。 医疗方面，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微信服务号近日上线，今后患者可以通过这个微信预约挂号，查询检查结果。想要关注的话呢，可以搜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服务号。 通过微信预约挂号，患者呢可以预约5天内的普通号，每天早上8点钟放号，每天下午2点停止次日预约，而且呢周五下午停止下周一的预约。 预约挂号采取实名制注册预约，需要填写患者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等等。 如果出现爽约的话呢，一年累计爽约3次，将会取消本年度的预约挂号资格。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丽水泥石流。13号晚上10点50分左右，浙江省丽水市李东村发生了山体滑坡。截至昨天下午5点40分，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搜救出10人，其中9人遇难，1人经抢救后情况稳定，还有28人失联。 据李东村村书记李军介绍，事发时位于村东侧的山体突然整体滑坡，土石泥块瞬间掩埋了20多栋山脚房屋，土块一直延伸到金荔温高速公路旁边。 灾害发生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抓紧全力搜救被埋群众，救治受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减少伤亡。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灾害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呢，京开高速天宫院到世界双方向、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行方向、京昆高速镇江营到世界双方向采取了封闭分流措施，车辆可以选择绕行 G107 南中轴路等周边的国市道通行。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听到法国卢浮宫关闭开始时间等通知，埃菲尔铁塔无限期关闭，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上可能会有最早的孔子像。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目前三环上哪一个桥因为大修延长断路时间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好，进入广告，稍后见。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车照开，房照用，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专业品质。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 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先来关注法国巴黎，因为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国内媒体援引 BBC 报道说，卢浮宫将会关闭，再次开放的时间等待通知。而法新社消息说呢，埃菲尔铁塔将无限期关闭。 中国国家旅游局提醒赴法游客要注意安全。据统计，14号我国有40个旅行团，1299名游客在巴黎，来自北京的游客呢，共有1073人，暂时全都报告安全。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吴晓俊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左右表示，有一位很可能是中国公民的年轻人受了轻伤，但是已经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使馆已经派人进行了探视，正在核实其身份和国籍，但是因为伤者本人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所以目前还是报告人员全都安全。 哎，北京青年报报道，未来3天呢，各旅行社总计会有5000人在巴黎旅游，部分已经调整了行程。 在未来一周呢，当地旅行团表示将随时根据情况做出紧急调整，如果客人有需求将免费取消订单。 那么对于大量已经预定法国线路还没有出发的游客，凯撒、芒果网、携程、中青旅、遨游网等旅行社或者是旅游网站表示将为游客提供相应的退改签和退款服务。携程方面表示，多数游客对此表示理解并且接受取消出行，目前已经为200多位游客提供了无损失退订服务。 经过多家旅行社法国当地领队的确认，此次恐怖袭击虽然使法国进入了紧急状态，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允许出入法国。目前法国各大机场、跨国铁路、公路均正常运行，只是加强安保的等级，所以游客需要准备好证件，同时预留充裕的出入境时间。 嗯，旅游资讯呢，再来关注一下，韩国正在考虑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近日，韩国总统朴槿惠表示，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出台包括对中国游客免签在内的一揽子政策，为中国游客访问韩国提供更多的便利。 朴槿惠说，目前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双边免签所带来的预期效果和扩大免签范围的具体方案，预计明年韩方将完成研究方案，届时将与中方进一步磋商。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上发现了孔子像，经过初步确定，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孔子像。 据了解，考古专家在屏风上发现了人物像和题字，其中题字部分的孔子和颜回等字迹是清晰可辨。专家认为，这将为研究孔子的实际形象提供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从侧面印证了西汉中晚期统治阶层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深入贵族阶层的景象。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呢，上流阶层纷纷将崇尚儒家作为一种时尚。在这种背景下，室内装饰也开始出现圣贤像，而此次出土的屏风做工精致，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在此之前，我国最早的孔子像呢，出现在山东东平县的东汉墓室壁画当中。 文娱资讯，再来关注两场史无前例的超级音乐会。12月3号和4号，享誉世界的指挥家瓦莱里·杰基耶夫将带领俄罗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两场长达3个小时的拉赫玛尼诺夫作品音乐会。 这是杰杰耶夫第4次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节活动，中国观众也亲切地简称他为姐夫。据了解，为配合这两场超长的音乐会，国家大剧院将音乐会的开演时间提到了晚上7点整。 在为期两天的音乐会当中呢，三部交响曲、四部钢琴协奏曲以及九部拉赫玛尼诺夫的传世经典将全面解读这位巨匠的传奇音乐人生。这不仅对于杰杰耶夫是一次全新的巅峰挑战，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呢，更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文化资讯再来关注一下，2016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会于明年1月7号到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约有3万种新书将会亮相图书订货会。 本届图书订货会将继续广泛邀请港澳台及海外华文的出版商、发行商、图书馆以及各大出版传媒集团参与。图书爱好者呢，还可以在已经开通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官网和微信等服务平台上参与多个读书创意活动。 好，8:20进入今天的周日文娱资讯大搜索。展览方面，2015中国国家画院丝绸之路采风写生作品展日前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隆重开幕。 展览展出的作品是两年多以来艺术家们沿着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进行的采风写生，足迹遍布甘肃、四川、新疆、西藏等地，还扩展到伊朗、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在展出的7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当中，既有写生途中的随笔感受，也有创作的速写草图，还有拍摄的影像资料，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种类型。 再提醒您一下，展览的地点是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览将持续到11月17号。 那么感受了丝绸之路沿途的风光啊，您接下来还可以去王府井欣赏一下张家口的美景。河北张家口夏花园风光风情摄影展日前呢，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近300幅作品引来不少游人驻足观赏。 在一幅幅亮丽的照片中呢，您可以看到鸡鸣山风景区、北魏石窟、孟家坟绣楼等张家口市夏花园区丰厚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自然风光。 张家口作为2022年冬奥会高铁专线的枢纽城市，在京张城际高铁开通之后，只用27分就可以到达首都北京，15分钟能够到达冬奥会举办地崇礼县。据了解，本次摄影展将会在17号结束。 文娱资讯大搜索，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明天晚上7:30，北京当代芭蕾舞团舞剧《夜莺与玫瑰》将在天桥剧场上演。 《夜莺与玫瑰》是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之一。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个年轻的学生要献上一朵红玫瑰，才能与心仪的姑娘共舞。当夜莺听到年轻的学生因为无法采得一朵红玫瑰而哭泣的时候，便毅然决定用自己的生命之血培育出这样一朵花。 这部舞剧的配乐采用了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名作《阿莱城姑娘》，您可以从古典音乐的旋律中感受这部舞剧的情绪和节奏。 演出的时间和地点是明天晚上7:30，天桥剧场。目前演出还有最低80块钱的票在出售。 同样是明天晚上7:30，纪念荀慧生大师诞辰115周年荀派剧目演唱会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为观众带来荀派的经典剧目《杜十娘》《得意缘》等。 荀慧生是著名旦角表演艺术家，也是荀派艺术的创始人。在京剧流派当中，荀派以善于塑造小家碧玉、妙龄少女见长，在京剧界呢素有十旦九荀之说。目前部分票务网站还有最低180块钱的票在出售，剧迷您可以抓紧时间订票了。 好，北京时间8:2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是8:23，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焕安。李工您好。 你好。 我们刚才报道当中说今天下午可能会有弱的冷空气到北京，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的确是这股冷空气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东北平原，它正在经过渤海湾向华北地区在挺进。这股冷空气呢说是不是特别强，但是对于能见度的转好，空气质量转好，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预计呢这种作用是在下午开始，首先从东北部地区开始能够见到效果，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全市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开始就要转好了。那么原来我们估计呢这股冷气比较弱，然后呢 17号还有一次冷空气呢会彻底清除这次雾霾天气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次冷气过后呢，因为下一次冷空气是在16号的夜间后半夜，也就是在17号早晨5点到8点这个期间啊， 嗯， 再次过境，所以呢，中间的间隔的比较短，所以这次也就是今天下午过境的这股冷空气，会逐步的就会结束了这场雾霾天气了， 嗯， 然后下一次呢再巩固一下。那么下一周的天气呢，实际上冷空气活动是比较频繁的，但是特点呢它也是偏弱， 嗯， 比如说17号冷空气过境之后，然后到18号夜间到19号还有一次，到21到22号也还有一次。那么这两次冷空气过后呢，实际上因为间隔的时间都比较短，所以再不会像这一周出现这种长时间的雾霾天气了。 哦，也就是说其实从今天的15号一直到21号都会有弱的冷空气过境，但是可能在气温上就要需要大家多注意保暖哈。 啊，对对对，的确是因为下一周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10度以下了，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有几天要接近0度了。 嗯，好，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中度霾转阴，早晨有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2到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145到165，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 再来看一下登山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呢北京是有雾霾的天气，主要空气质量不太好，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再来关注洗车，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未来两天主要是今天夜间有小雨，洗车以后呢对保持车辆的清洁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4，不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靳师傅开出租车呀，一直是平平安安的出门，开开心心的回家。但是有一次，一个有点怪的乘客呀坐上了他的车，车没开多久，他对靳师傅说，我杀人了。靳师傅就感到一阵寒风从背后袭来呀，他平生第一次拉到一个杀人犯，那么他该怎么做呢？一起来听由燕旭采制的微情时刻。这个故事呢曾经在2010年12月份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靳长泰是北京祥龙出租车公司的一位普通的哥，他所在车队的队长古先生是这么给我们介绍靳师傅的： 个儿也不高，有点瘦，说白了有时候就是挺不起眼，这么一人呢，有时候做出某些事呢，挺让人听完之后挺震惊。 靳师傅到底做了什么让人震惊的事情呢？还是让靳师傅自己来说说吧。事情就发生在前不久。 我从中央电视台东门拉了一位乘客，这位乘客上来以后吧，他说上公安部。当时我看到他以后，他神色吧有些不对，上车他就不怎么言语，然后说话特别特别低，他那眼睛看着有点就是发直那种，两眼呢还沾点血丝似的。 职业的习惯让靳师傅对车上这个30多岁的男子提高了警惕。果然没过几分钟，男子开口说话了。 过了筋膜，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说师傅，他说我杀人了。我当时我就心里边咯噔一下， 一阵寒风顿时从靳师傅的后背窜了上来。打从这个男子上车，自己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但真是没有想到此人竟然是一个杀人犯。 当时确实是很紧张，心里边也很害怕，就是拉着杀人犯了，这不是一般的犯罪。我当时我就感觉事情特别特别重大，就是得有10多秒钟的时间，我才缓过神了，我才跟他交谈。我说你要是杀人了，我说咱们犯了错，赶紧去自首。他说行，他也说行。 嘴上说行，但是男子眼中还是流露出一种迷茫。靳师傅感到杀人犯其实并没有想好要不要自首，倒是自己此刻已经坚定了一个信念。 当时确实也很紧张，因为事就是发生在这儿了，就是发生在我车上了，所以就得想办法，就是得把他稳住，不能让他再跑。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此刻车一直在路上行驶着，静师傅的脑子也一刻不停地在想对策。当然这会儿最重要的是先必须开口说话，缓和车里这紧张的气氛。 我就没有再过多的就是谈他杀人的事儿，我恐怕刺激他，所以然后我就继续跟他聊天聊家常，聊他在那边工作的情况。他说他当过兵，当过保安，问他家里边都有什么人，他说有什么妻子呀、有女儿啊，还有父母。我说给父母打电话了吗？没说说。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家的电话都让警方给控制起来了。 车继续行驶，季师傅看似很专注地在和这位特殊的乘客聊天，但其实他心里边已经在制定出一套可行的方案。 一步跟他聊天，一步观察他的动向，他如果有一些反常的动作，然后我就得赶紧靠边停车，马上报警。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眼前就是要好好和这名男子周旋，争取顺利地把他送到目的地公安部，并帮他自首。为了能够实现这最终的目标，靳师傅非常注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我没过多地刺激他，就说你杀人不对，这么不对，我没说那个。我只是从咱们这个人性化的跟他交谈。然后我说，哎，我说你都跟着我走，没错，我说到这地儿就跟到家一样。 您说什么意思？就到了您的车上就跟到家一样。 对对对， 他当时听这话什么反应呢？ 当时就是听了以后，他也觉得挺感动的，我感觉着啊，就是后来我们两个聊天啊，特别特别聊的跟咱们普通乘客坐车一样，就是我也没把他当成一个什么 罪犯， 他也没把我当成一个敌人。所以就是我们俩聊得很随意。 此刻局面似乎完全被靳师傅掌握住了，车子就要开到公安部了。这时靳师傅特意嘱咐了罪犯几句话。 进入左转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到里边你坐着千万千万不要动，你知道吗？因为那属于敏感地区，所以我怕他到时候一出去以后再惹的什么事。我说你到里边你坐着千万别动，我说你看前面有交警，我说我找他让他协助一下，找他说行，没问题。 看罪犯已经完全听从自己的指挥，停车之后，靳师傅才放心的去找路边的交警。 我跟交警一说，交警也是大吃一惊，我感觉他也没有遇到过这件事情，就是听了以后，你们赶紧招呼另外一名民警，然后过来以后报了警。 到这里，靳师傅才深深的松了口气，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我看了看表，从坐车到他下车公安部门口交给交警呢，一共是17分钟。 短短17分钟，可对于靳师傅来说却过得这么漫长而煎熬。此刻靳师傅正在感叹，突然手机响了，这电话是公司打过来的，公司的监控平台监控到了靳师傅车的异常。车队队长古先生说， 停在公安部的门口，在那长时间停了一会儿。 大概停了多长时间引起公司注意的？ 一个小时左右吧。 咱们这儿公司能监控到？ 对对对，我们的车辆会对车辆进行实时的监控的，尤其是敏感区域。 然后您是给司机打电话？ 对对对，给司机通了一电话，跟我说以后我也挺吃惊的。 紧接着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现场。靳师傅说， 东方门派出所的两位民警去了以后进行简单的笔录，然后给他带上手铐，然后就把他带走了。 在罪犯临走之前，最让靳师傅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 离下车的时候吧，他给我车费，我说既然我说你坐我那车也算咱俩的缘分，我说我就不收你车费了。这个罪犯嘛，他就死活就把车费硬塞给了我，是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这人还是，我感觉着还是比较不错的。 人可能都会有走错一步的时候，拿着车钱，靳师傅在心里默默地祝福这个小伙子从此能够走上正道。后来他从警方那里得知，小伙子姓程，30岁，广东人，因为一时冲动持刀伤人，一死七伤。想想这些，靳师傅还真是有些后怕。而且事发当天，为了不让家里人害怕，靳师傅并没有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他们。 当时谁也没告诉他们，一是怕他们担心，等事情过去以后再说吧。 您在这个当司机6年当中，还碰过类似这样的事儿吗？ 没有，这是第一次。 事后靳师傅所在的公司还专门讨论，发生这样的事情，出租车司机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很多的的哥们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是啊，季师傅的处理方式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但是在遇到杀人犯的时候，他一直坚定一个信心，就是不要让罪犯再回到人群当中去危害他人的生命。季师傅用智慧和胆量展示了北京的哥令人敬佩的一面。 从我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是吧？不光说我自己，说只要大家都这么做，我觉得咱们这社会就是一定会安定，一定会和谐。 好，听完靳师傅的故事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九九八，不是五九八，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206515023，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呢，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王洪泉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洪泉，你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周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目前全市路网指数属于畅通的级别，大部分环路和联络线通行状况良好。受三元桥改造施工的影响，东北三环的内环方向从安贞桥到西坝河，以及东三环的外环方向从农展馆到燕莎桥以南，这两个路段目前是行驶缓慢的，建议您绕行东二环或东四环。另外，西二环和西三环的南段南向北也陆续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京开高速天宫院至世界双方向、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京方向以及京昆高速镇江营至世界双方向目前采取了封闭分流措施，车辆可以绕行 G107 南中轴路等周边的国道或者市道通行。 您说，洪泉。 预计10点半左右，市区内的商圈附近，像木樨园周边、西单北大街和朝阳大悦城等路段，会出现车多、车流集中的情况。建议您有出行的打算，请提前安排好路线。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洪泉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关注完路况呢，继续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此前有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给我们打电话，特别想和大家说说他的故事。老先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但不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是在大后方的战俘营和外国俘虏打交道。一起来听由杨萌采制的《战俘营里的神秘往事》。这个故事曾在2010年11月首播。 在当年的朝鲜战场，还有一群我们并不熟悉的英雄，他们面对的不是荷枪实弹的敌人，而是举手投降的战争俘虏。今年86岁的蒋凯先生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50年六月，准备参加建设了，转入新中国要建设，朝鲜战争爆发，就8月份就开始，整个兵团就拉到这个丹东。就是鸭绿江边的重镇，现在叫丹东市。 1950年10月24号，蒋凯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并没有机会拼杀在硝烟弥漫的最前线。 在朝鲜，你是管理外国俘虏，做敌人的工作，现在叫做联络部门。 参军前，蒋凯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也正是因为外语的优势，他被派去管理外国俘虏。抗美援朝第一仗打响后，蒋凯见到了志愿军抓获的第一名战俘。 第一个俘虏啊，他叫 Jones， 年龄的话大概40多岁，他是中校军衔。这个是一个南朝鲜军队里面的美军顾问，这个人的话随着这个南朝鲜部队进犯，一直打下了平壤，是吧？向北推进，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已经到了我们边境不远的地方。 琼斯是名美国老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军队虐待战俘的残暴行为心有余悸，所以当面对同样为亚洲人的中国军队时，琼斯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用词不讲话，思想顾虑重重，右背啊还负了伤，我们前线部队给他治疗，还帮他进行了包扎，让他吃好住好，晚上我们还找了朝鲜老乡的房子，暖和了房子，让他不受寒冷，还发给他冬衣，在生活上给他照顾。 在蒋凯他们的精心照料下，琼斯伤病痊愈，也肯开口讲话了。有时候他还把蒋凯当成朋友，说一说心里话。 他本人不愿意来打仗，是他被迫参军，他参军的话是为了养家糊口，同时也为了看看世界。曾经有一次的话，参到了这个他家人的时候啊，他感觉到我现在真不知道我家里啊是什么一个情况，在他口袋的话掏出他家人的照片来给我看，他就说你看我也是有家室的人，讲到的时候心里啊很难受，流下了眼泪，他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负伤以后啊，背负以后啊，我还不晓得能不能活下来，他说这场战争呢是不正义的，远涉千山万水，远涉重洋，我们从美国到这里打这场战争是不值得的。 在和琼斯的接触中，蒋凯看到了战俘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他不再羡慕冲锋陷阵的战友，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默默无闻的工作中。但随着战争的深入，成百上千的战俘被送到了战俘营，这让蒋凯他们有些力不从心。 原来这个朝鲜的战俘营的供应啊，是由朝鲜方面负责，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朝鲜除了供应他们黄豆啊、小米啊、苞米啊这类的东西啊，其他油脂啊很少，过惯了豪华生活的这个美国兵很不适应，所以当时病号很比较多，这个有的吃什么就拉什么，有一个俘虏兵啊睡在屋子里啊成天不动，拉肚子，非常的这个不适应。 当时志愿军战士在给俘虏治病的同时，也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战俘的伙食标准享受的是志愿军团级干部的待遇，日用品也都是从国内运输到朝鲜的，不少战士还在运输这些物资的路上牺牲了。但是在蒋凯的回忆中，仇视共产主义的战俘们仿佛并不领情， 他思想比较反动。当时曾经有这么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作家叫魏维，这个人的话来访问我们战俘营，就是跟一个军官接触的时候，当时这个军官为美国的侵略辩护，自高气昂的对我们的战俘生活不满，当时魏维的话他就是我们抗美援朝的这个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国家受到了安全受到了威胁再来的，这样一些道理讲了以后啊，这个军官的话无话可说，也就低下头来认错。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战俘的工作虽然困难，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最后啊，到释放这个战俘的时候，他们还向我们一一告别握手，并且说你们是我们的恩人，你们的这个办的战俘营啊，是世界上第一等战俘营。 有人说战俘营是个奇怪的地方，胜利者和失败者一起认识战争，渴望和平，战场上的敌人在这里也可能成为朋友。朝鲜战争结束后，被释放回国的外国俘虏都积极地宣传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态度。一位战俘曾写下这样的话，从善解人意的中国朋友那里，我们得到的不是饥饿和虐待，而是美好的食物和关心体贴，我简直不像是战俘，而像是客人。 美国报纸的话也承认我们对战俘啊是朝鲜战争中的奇怪的事件之一，他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啊对战俘这么好，这么宽容仁慈。 带着一份满足和荣耀，1956年蒋凯回到祖国，但很快他又被派往了当时中国最艰苦的地方西藏。蒋凯在西藏工作了整整15年，也和亲人分别了15年，直到1969年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而那时候他已经45岁了。 蒋凯说自己的人生总是从一个艰苦的地方到另一个艰苦的地方，不知不觉大半辈子就过去了，而60年前的朝鲜战争却是那样的清晰和难忘。 我在朝鲜度过了6年，我的青春啊是贡献给抗美援朝了。今天呢，这个朝鲜现已分裂，本来打了以后的话应当是双方的话应当签订一个和平协议，没有签订，现在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而且擦枪走火事件啊不断发生，所以这个东西啊也很使我们揪心。是不是我们看到朝鲜的和平，作为参加抗美援朝的一员嘛，放不下心啊。 好，接下来呢要出场的呀，也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他的任务很特殊，专门来侦听飞行员在天上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张冰冰采制的《神秘的侦听台》。这个故事呢，曾经在2010年12月份播出。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杨兆明已经85岁高龄，他当年战斗的阵地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神秘的侦听台，专门侦听飞行员在天上的对话。这个侦听台还得到过志愿军王牌飞行员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的赞扬。 但有一次我们救了他，他带着僚机4个人4架飞机，敌人24架从38线追起，追一直追到鸭绿江上，因为打的只剩下王海一架了，其他3架都打掉了，知道吧？只剩那一架，这个美国老师非要把他搞掉不可。我们一听，我们就赶紧跟指挥员报告，就说敌人呢在什么什么方位，咬住我们压飞机不放。那个指挥员一看，赶紧说你回来，他就回来了。回来落了地以后，这个司令员告诉我们这个侦听员说，你们今天救了王海一命。 侦听台在朝鲜战场上的作用大着呢。杨兆明老人还给我们讲了好些故事，后边咱们慢慢说。先说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展开侦听工作，难度相当大，人力物力都不好解决，从筹建到正式运行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其中最难的就是机器，一开始怎么也听不到，更别说翻译了。 一开始我们这人去了以后糊里糊涂的，拿我们国产的这个机器啊，怎么听也听不见。后来呢就打下了一个俘虏，就问他，他就说是用什么机器。当时空军的司令员就是刘亚楼了，在全国各个仓库里基地里找这种机器，费了很大的劲找到了。在哪儿呢？在昆明有，就是陈纳德的14航空队，就是特务队的，他用剩下来的，所以别人没有，我们就把它接运到朝鲜。 当时我们的侦听台有两个，一个在鸭绿江这边的安东，也就是辽宁省丹东市，另一个在朝鲜的平壤南边。安东这边的条件还能稍微好点，在平壤以南设的这个侦听台在山上，不光条件艰苦，而且离两军交火的38线只有2公里，还经常要面对危险。 您当时觉得条件艰苦吗？ 当然了，没法跟现在比。现在你们难以想象，我告诉你，你比如晚上睡觉，被子盖在身上不够啊，然后就把报纸盖上，报纸盖了以后还飞，就把那个木头板压了吧， 那多沉呢？ 那没办法，那你冷啊。那像是坐沙发，我们值班的都坐地下，机器搁地下，没桌子啊。就是我是在朝鲜这个， 那就离敌人很近了。 那当然了，那个地方那特务特别多，那晚上的信号枪打的叭叭叭叭到处打，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因为那山下嘛是我军的一个师部，他负责保卫我们的。 危险和艰苦都被我们的战士战胜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了他们好一阵子。从全国各地调集的这些翻译人才，比如说杨兆明，就是武汉大学外语系的学生，这些人听力虽然好，却不懂美军飞行员专用的代号暗语，听到的都是些马呀鱼呀什么的，刚开始真有点懵。 他什么飞机什么人他不讲的，大队中队小队都有呼号的，这个玩意儿一开始我们抓不住啊，这什么一会儿是红小队一会儿什么老虎小队，搞不清楚。你比如说小队各种颜色的，红黄蓝白，一个中队是4个小队嘛，还有的呢就是各种马，大马小马老马赛马，还有各种鱼的，还有野兽的。后来是抓了俘虏以后问他，他给拱出来的， 这是代号，还有暗语，他遇到我们的飞机呢叫土匪来了 Bandits B-A-N-D-I-T Bandit。 再比方左转弯，他不说左转弯90度转弯，右转弯270度转弯，这都是暗语，这暗语都是靠俘虏工。另外我们这听多了也听出来了，90度转弯，而且这就很明显。 听到这儿您大概发现了，很多信息都是通过审俘虏得来的，可俘虏的嘴也没那么容易撬开。 美国的空军战俘啊，起码是 junior， 就是我们的叫大专吧，他文化很高。你要是上来跟他讲话的时候，你的英文要是很不行，或者是念的发音发力，他根本不理你，他跟你辩论，因为他那个飞行员文化都很高的，都是一套一套的。他看得起你的时候，你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你不叫他说他告诉你。 侦听的条件逐渐具备了，侦听才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不光救过王牌飞行员王海，还帮助著名的战斗英雄韩德采立过战功，打下过美军的双料王牌飞行员。给您解释一下，按空军的惯例，击落五架飞机就是王牌飞行员，飞舍尔击落过十多架，说他是双料王牌一点都不夸张。把这样一位飞行员打下来，咱们的侦听台真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韩德采那天就是他是僚机，在他掌机前面飞，结果这个飞行员啊上去两炮就把他掌机打掉了。哎呦，韩德采他自己讲嘛，他说气坏了，想跳出机舱把他给抓住一下，他恨得恨要死。他看那个掌机打掉了，打掉了之后这个小子立起来就飞了嘛，他就跟着后边跑嘛，追嘛，是吧？所以这个情况我们都听到了，我们随时随地都告诉指挥说，指挥告诉他这个飞机在什么方位多高，哎，最后把他给敲掉了。 不光听飞行员之间的对话，侦听台还非常敏感，对于美国的公开信息也及时关注，这对当时的国际舆论也产生过影响。 当时美国佬就造谣，就说他有一架飞机啊在北朝鲜上空被击落。侦听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向上面报，可能通过中央军委吧，周总理马上组织韩德采跟这个人见面，由这个人亲自通过这一口，通过新华社向外讲：第一，我不是北朝鲜上空，我在中国被击落的，我也没有 mission， 没有失踪，我是被人家 capture 了，抓住了，对吧？他就向全世界匡正这个视听呢。这鸭绿江这边掉下来跟在那边掉下来不一样，这鸭绿江这边打下来的话，你入侵中国了，你是战犯呢。所以他美国佬这一掉下来，他就尽量申辩我在那边掉的，不是在这边。 朝鲜半岛发生的那场战争已经结束60年了。如今许多飞行员和杨兆明这样的侦听工作者成了朋友，时常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已经85岁的杨兆明老人仍然很忙碌，大量的翻译英文著作，做英文的培训工作。硝烟散去60年，杨先生掌握的这门语言从侦听的工具变成了文化交流的桥梁。 昨日的硝烟已经散去，鸟语花香，亲爱的人们啊，你可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昨夜的呐喊已经走远，满天一片灿烂霞 好的，8:54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的所有内容，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嗯，最后再来公布一下咱们互动环节的答案。 嗯， 今天的问题是三环上哪个桥区因为大修延长了断路时间，答案是三元桥。 恭喜手机131尾号是4023的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感谢您的参与。 嗯，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慧、燕妮，主持人孙畅、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明天再会。 再会。 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谁带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手中旋律是与之风又落空，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红是万字血般平庸，世间悲欢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他有气质，亦可奔放，能风雅又不失激情。沃尔沃全新 V60 Cross Country 越野车，媲美 SUV 的越野性能，也兼具轿车的极致操控和舒适贴心。不止外在，更有内涵，有大空间，更能随心灵活变化，满足您的探索渴望，让人生路出众不凡。沃尔沃全新 V60 Cross Country 越野车，出众无界限。贵宾热线4006781200。 6515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 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咱北京啊，是个缺水的城市，看见有那个水龙头不关的，哗哗流的，心疼啊！啊，咱洗手洗脸打肥皂时候呢，就顺手把水龙头给关上呗，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小公益，大文明，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浩，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现在是北京时间。